与黄村镇第一中心小学教师胡兆南的采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向您推荐这本书啊，跟教育有关系。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嘿、hey, 你懂你的孩子吗？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曾佳，欢迎曾佳。 大家好。 首先介绍一下曾佳哈。曾佳是资深的幼教专家，伊顿家长大学的校长，研习蒙台梭利教育法多年，师从前美国蒙台梭利协会会长白马林博士，美国正面管教认证家长讲师，加拿大劳伦森大学 MBA， 也曾经是多档节目的这个教育专家的嘉宾哈。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他刚出的这本新鲜出炉的书哈，叫做嘿，你懂你的孩子吗？我想这句话也是很多家长的一个心里话，到底我们怎么样去了解我们的孩子？ 其实呢，这就是你说的这个书名哈，这也源于我们出书的一个初衷。因为这本书呢，其实是我们集团的这个王总跟我一起共同写的。那为什么写这本书呢？其实我们伊顿做幼教好几十几年了哈，因为有很多经验，我呢个人呢也面对过很多很多家长。那么家长呢，经常会跟我问一些很多很多问题，但其实我发现，在问题的背后，真正的原因呢，其实他们是不太懂自己的孩子。对，所以 我们不懂到什么程度？ 不懂到什么程度？两个例子吧哈。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们去做讲座的时候，让大家造句，我说呢，我们就用我的孩子是什么什么哈，天空。那你就看家长，好多人说我的孩子是火星人，我的孩子是什么，就是他很多不懂的地方哈。还有一个，有时候经常会家长就跟我抱怨哈，哎，你说我们家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给比较小低龄的孩子这个家长讲课，那一个奶奶就会说，哎呀，曾老师，你知道我们家孩子特别淘气，他总是不停的用手抓我的眼镜，然后我怎么打他都不管用，还是在抓我的眼镜。但是当时我说奶奶，您知道吗？你个小孩刚几个月，发育到几个月的时候，他有一天突然能用自己的小手去握住那个眼镜腿，那么细的一个眼镜腿的时候，他有多大的成就感？他不停的反复的实验练习自己的肌肉，终于达到了。你知道他当时心里是多么高兴吗？然后当时奶奶听完了，眼泪就流下来了，然后就特别愧疚。其实好多时候你发现，真的家长是不了解自己的孩子。 这就出来第二个问题哈，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进入到孩子的内心，或者是能够让孩子真正懂得该怎样做一个正确的事情？ 这其实是两个问题啊。第一 个 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读懂孩子哈？那我觉得呢，首先呢，家长呢要有一定的储备，就是育儿的知识。我们经常说哈，你要真正爱他的话，你要先了解他。那家长其实了解孩子的方法或者说内容很多的，像这本书，其实这本书主要就是为了给家长一个，就是尤其是新手父母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种指南。那比如说他这个比较就是大概的介绍了一些哈，比如说蒙台梭利的理念是什么？ 对。 然后呢，你怎么去了解你孩子的气质类型？我们说了九种气质维度哈，然后包括你怎么了解孩子的这个认知发展，皮亚杰的理论也说了，不同阶段的孩子认知发展是不同的。那除此之外呢，你可能还会有了解一些这个孩子大脑发育的一些特点，你知道这些呢，你就可以跟孩子怎么沟通了，就是他从很多方面帮助你去了解孩子。其实呢，也是因为家长你具备了一些知识。你比如说家长知道了我的孩子这个认知阶段就正在处于一个那个叫物体恒存阶段哈，可能这有点 具体了哈。那么他就不会再抱怨为什么我的孩子总是往地下扔勺子或者往沙发缝里塞小车， 嗯， 因为他知道孩子其实是在做实验，他反而会怎么样呢？以一个非常就是一个那种欣慰或者很开心的态度去欣赏，你看我的孩子又成长了。这个其实是家长了解孩子关键，首先你要知道要发生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对吧？其次呢，蒙台所利的理念，我们说孩子到底要长成什么样，应该往哪方面发展。我们的理论是，刚才那句话没说完，孩子是什么哈，蒙台所利理论说孩子是种子，不是说像白纸啊或者像什么种子不一样的是，它本身已经就是已经预定好了，向日葵的种子就长出向日葵，对吧？ 对， 葡萄的种子就结出葡萄。那么如果孩子是种子的话，第一你要知道它是什么种子，第二就是给它适当的那个泥土啊，什么土雨露啊，阳光啊，那它就会自行的发展，然后长成它自己的样子。我们都说最终的目标是让孩子就是遇到更好的自己。对 对，所以其实家长如果听到您这个理论，可能就明白了或者更加理解孩子了， 是的， 包括他的一些行为和动作哈。 对， 刚刚说到了蒙台梭利教育法哈，这个教育法确实是我第一次听说，因为可能我不是妈妈嘛，不像你可能是已经是两个宝宝的妈妈了哈，所以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教育方法？ 简单的说吧哈，蒙台梭利教育法呢，其实是在100年之前哈，玛丽亚蒙特梭利博士哈创立的。这个玛丽亚蒙特梭利呢，她本身是一个非常有传奇性的女性哈，她是意大利那个历史上第一位就是学医的女性。当时也突破了很多这种封建的这种束缚哈。那他呢，最早的时候呢，致力于什么呢？他学完博士之后呢，他就致力于就是说所谓的智力发展较弱的这个孩子的群体。那么他在这些孩子身上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即便是这样的孩子，如果你给他合适的环境和材料的话，让他自发的进行这种锻炼，他的智力呢能够相对的比他自己发育的很快。当时呢，震惊教育史上一个事件呢，就是他会组织这样的孩子和一群正常人的，甚至那些贵族学校的孩子去一起考试比赛，结果没想到这群孩子竟然胜出了。当时就是一下舆论哗然，一下就认清了，就看到了蒙台梭利教育法。但是呢，就因为这件事儿，很多人就误会哈，说蒙台梭利教育法是不是仅仅是对这个智商比较低下的这种 弱的孩子？ 对，其实不是。从了那个之后呢，蒙台梭利博士呢，他呢就开始慢慢践行自己的蒙台梭利教学法。他开始创办了一个在意大利哈，有叫儿童之家啊。那这儿童之家呢，收的孩子呢，其实都是按我们现在说就是普通工薪阶层，再要甚至是再低一点的哈，这种阶层，这种大院里，他设置这么一个儿童之家，那么他就开始营造环境。那我们说的蒙台梭利的教育的关键是什么呢？它有几大要素啊，一个是老师，所谓的成人， 对， 还有一个就是环境，还有就他的一些工作的材料，这是三大要素哈。那他其实呢，蒙台梭利更多的是布置合适的环境。你会发现在蒙台梭利的幼儿园里呢，孩子往往是没有固定的课表的，他往往是会有一段大段的整段的蒙台梭利工作时间。我们管这个孩子在这个环境中玩不叫玩，叫工作。然后呢，我们会设计就是很多的这种符合他这种发展的这种工作，然后呢让他自行选择，这样的话能保证孩子他的专注力，大段的工作时间。而且他我们的工作是分区域的，它是分五大区域，比如说什么数学呀，这种感官区呀，然后日常生活呀，文化语言等等哈，分不同的区域。那么孩子在各种区域当中呢，得到充分的不同方面的这种锻炼。同时呢，这个老师呢，他更多的是以观察者的身份，这可能我这书里有提到，家长其实应该做观察者，那他更多的是要看到我这个环境和孩子互动的结果，来调整我的环境。我经常有时候跟他们开玩笑啊，我说蒙特梭利对孩子爱是间接的，他不是直接的，他可能不是完全直接的像我们爸妈作用在孩子身上，更多的是他会给他安排更好的环境和工作，让孩子呢真正呢得到自我的发展， 而不是命令式的。 不是，因为我们的还是刚才那句话，孩子是种子，就是你会发现不同的阶段孩子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而且他的需求是那么的强烈。你以后有了自己宝宝，你会发现啊，举个例子啊，一个孩子他刚刚开始要开始走路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总是想找东西扶着站起来，他总是会不厌其烦的就开始扶着墙边啊，扶着什么开始走。其实爬行宝宝也是，他总是一直不要爬，对吧？那么成人看的有时候会讲，哎呀，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淘气，太累人了，对不对？但实际是他是发自内心的这种需求，他必须锻炼自己，就是好像是基因已经就设计好了似的，到了一定时期他就会有不同的这种敏感期，他就开始刺激他，就开始进行这种发展。所以呢，我们就经常说成人干嘛，你就是要给他预备一个很好的环境，就已经是不打扰他，就已经是很好的帮助他了。 你刚刚说到蒙台梭利教育法，就大概这个情况大家就了解了哈。 嗯， 那中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是孩子们可以来完成的？因为一提到工作，我们大人都会觉得头疼，何况孩子呢？ 嗯，我们把它统称为工作。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工作就是玩儿。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我们在不同的区域会有不同的这个材料，或者叫材料摆放起来哈。如果是在感官区域的地方哈，什么叫感官呢？其实感官就是五感嘛哈，视力啊、听力啊什么的，就是帮助孩子就是锻炼刺激他这种感官。 嗯， 那我们可能有不同质地，对于比较小的孩子，那我们可能有我们一般都有托盘，你会看到蒙台梭利教室摆放非常整齐，一进去非常漂亮，因为呢它很讲究设计哈，因为我们相信孩子天生是爱美的，还有他的整洁和规律是后天养成的。然后呢在一个托盘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个小盘子，里面就放着不同质地，比如说有棉布的，然后有些纸的，有些砂纸的哈，不同质地的，让小孩去感受。那么这其实就叫工作。有的时候大人觉得，哎，这孩子不就是瞎玩吗？但是在我们蒙台梭利老师的眼中，他就是在工作。 嗯， 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哈，老师去拍那个孩子，应该也就8个多月。嗯，他在玩什么呢？他在玩一块那个 sponge， 就我们说那个海绵，吸水海绵。你能相信吗？一个8个多月的孩子玩那个海绵，大概玩了有20多分钟。自己一个人专注在那儿来回的摆弄，嗯，掉了就捡起来，然后各种捏一个海绵20分钟。大人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会觉得屋里没什么呀， 玩 很无聊啊。 嗯，对。 但是你有想过，在这过程中，他不同的体验，首先质地吧、轻重吧、颜色，甚至可能有味道。放在嘴里尝尝，对吧？也可能有这种感觉，舌头上的感觉。它还可以什么？它可以抛，扔起来再捡，还训练了它的这种各种的这种小肌肉。 嗯， 如果抛远点，它可能还不得不爬两步去捡，可能大肌肉也锻炼了。它在所有的过程中，其实它是在探索和在这种工作。所以我们觉得呢，这种长时间的都叫做工作，不要简简单单把它当做小孩在玩儿， 嗯，或者当成一种任务来完成。 对， 其实对孩子来说，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是的， 我觉得这句话。还可以这么理解哈，就你这个事情有点像顺其自然，随着孩子的天性来发展。 对， 您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是一粒种子，在很多不同的时期，他会有不同的阶段的需求。 嗯， 那怎样去准确的了解孩子的需求呢？我想这是很多家长的困惑。 嗯 嗯， 首先呢，刚才说了哈，家长要扮演不同的角色。第一个角色就是像我们老师一样，是观察者。如果你真的愿意退后一步，仔细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用他的自己的行为在反复告诉你一件事儿。 嗯， 家长有时候经常会说哈，讲。哎呀，我这孩子太烦人了，每天上床之前一定要让我讲故事， 嗯， 而且一定讲同一本书，我都念了800遍了，烦死了，我们现在念 1001页 总是不停的念。嗯，那我跟他说，你知道吗，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是有重复的必要，而且你会发现如果你哪错了他纠正你，你一定要读，就像原来一字不差的读对了，然后他才放心。那为什么会有这种重复的需求呢？他其实是在建立自己的安全感的过程。 哦， 他一定是重复的才可控，对不对？那小孩发育一定是这样，他是先把安全感建立了，安全感是所有的基础。 嗯， 这样的话他才会往外发展，他才去探索。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你会看到如果小的时候安全感建立好的孩子，那么长大以后他就更敢于探索，他就更愿意去做，或者更愿意想办法去完成一件事情，从而呢也更能成为一个自信的一个人。 嗯， 因此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当我跟爸爸就这么说了以后，那个爸爸马上就恍然大悟，说那以后我还接着读吧，对吧？ 嗯， 其实他怎么样，他没有改变什么，孩子也没改变什么，但是他读懂了孩子的需求。 那很多家长说，那我什么都不做了吗？我就不去控制他吗？ 嗯，是这样的，首先从孩子自身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往前进的。 嗯， 因为孩子有个特点，他是喜欢追求挑战的。 嗯， 当一件事情，你看一个小孩他上不好，就走楼梯走不好的时候，他会反反复复走。 嗯， 一旦走好了，你再让他走嘛，他不走，像你抱着上，对吧？ 哦， 他就过了这个敏感期了，这是一个。还有呢，作为家长，其实你所准备的环境也是随着孩子需求不断变化的，你永远不会看到一个一成不变的蒙台梭利教室。 嗯， 那样的话一定是老师做的不好。这个教室中的这种工作一定是随着孩子的兴趣和成长来会变化的，所以呢家长其实确实做的是很多的。 嗯，其实家长要做的不是说去控制孩子的行为，他要去释放孩子的天赋和行为，更重要他做的是要给孩子提供一个特别好的环境，有这样的氛围，让孩子在这样好的氛围下不断的去发展哈。 对，你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一句话哈。 嗯， 蒙台梭利博士曾经说过，我们老师也好成人也好，真正的任务不是教会孩子什么，而是怎么样呢，而是让孩子内心当中求知的那个火焰不断的燃烧。 嗯， 你看，一个是点燃它，并且让它继续的燃烧下去，这个其实是蒙台梭利真正的这个意义所在。 嗯，对，其实您这个书里也提到了，很多家长 因为他不了解孩子，不懂孩子，所以出现了很多的误区哈。 对， 这里面你就提到了三个例子。 嗯嗯，对，我说的其实呢，就是刚才有提到哈，一个是这个分离焦虑哈，我们会说的。 嗯、 那其实呢，就是跟刚才说的皮亚杰的这个理论，刚才我提到有这个物体恒存，对吧？那分离焦虑其实也是一个物体恒存的这个理论的一个怎么说呢？他发现了这个事情，其实是我要说的是，分离焦虑其实不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怎么说呢？它不是一件事发生完了就完了。 嗯， 分离焦虑呢，其实是人的一生伴随终身的，对吧？成年人也有分离焦虑， 对， 只不过是轻重的不同。而孩子呢，在6岁之前呢，他有两个最显著的分离焦虑高峰。第一个分离焦虑高峰呢，大概在8个月左右的时候，孩子会发生什么呢？就是认生，我们说的是哈认生，然后呢就是缠着妈妈哈。那么这个时候家长不理解，可能就觉得孩子有点难带了，对吧？但其实呢，他呢是因为他的认知规律有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刚才说的物体恒存。 嗯， 解释一下，就是说孩子出生的时候，他是不知道物体恒存的概念的，他以为什么东西在我眼前，我看到了它就存在；什么东西不在我眼前，它就不存在。 哦、 你很少看到刚出生的宝宝去找什么东西，因为他在眼前就有，不在眼前就没有了，对吗？ 嗯、 那随着不断的长大哈，他开始发现了一件事情，然后也自己不断的做着试验啊。最明显的一个事件之一是什么呢？就是坐在这个餐桌上开始往下扔勺子， 嗯、 这个其实也是让很多家长烦恼的一个经历哈。 嗯、 那当时家长可能就觉得这个熊孩子怎么这么不心疼人哈，累死我了。但实际上呢，他是在反复做试验。 嗯、 你想，他把勺子扔到底下，桌面上没有了，对吗？应该不存在了呀。 对啊。 可是为什么妈妈又把它捡回来了呢？对吧？这个好奇怪啊。然后又扔一次，发现又捡回来了，所以就反复做着实验。 嗯。 当他反复做了实验以后，验证了这个理论以后，他开始活学活用了啊。 嗯。 他妈妈以前他觉得妈妈在眼前我就有妈，妈妈不在眼前我就没妈的孩子。那现在发现不是这样的。 嗯。 妈妈不在眼前，只要我一哭，他会马上出现。 哦。 物体恒存。那么因此呢，他就开始屡试不爽的，每次都是一样的嘛。 嗯、 那只要妈妈一走就哭，妈妈一走哭。那成人看的是什么？你看这什么叫什么认生啊？啊，开始黏妈妈了，对吧？他只是不同的解读。 嗯、 其实你没有看到他真正的需求，内部的一种需求是什么？他发现了这个理论。 嗯、 那其实如果你知道后，你怎么样？你就开始哎高兴，你看哎我这孩子至少认知发展是正常的，是吧？ 哦，对 对，该找妈的时候该找妈了就哈。 对， 就是该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就做什么事儿哈。 是的。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哈，现在很多的父母，尤其是都市的父母，很困惑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新妈妈，因为她要工作嘛， 嗯、 压力也很大， 嗯、 工作节奏也很快，还要带孩子，她必然要让自己的孩子存在这样的一个分离焦虑症，怎么办呢？ 你看啊，分离焦虑呢，其实呢，首先呢，它是一个就是说就正常的一种反应。一般来说哈，大部分的孩子，如果只有那些就是说依附关系建立的好的孩子，他分离焦虑反而会严重一些。 嗯、 也就是说，我们倒推，如果孩子分离焦虑严重，说明他依附关系建立的好，对吧？当然也有的是不是这样，跟孩子性格有关系。 嗯。 那么首先，爸妈要知道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阶段。首先，妈妈不能太焦虑。 嗯。 你有没有觉得更多的时候是我们成人的焦虑反过来影响了孩子？ 对，因为我曾经接触过一些父母，我发现他们的焦虑是因为他们总觉得孩子不受控制，他们总觉得孩子没有朝他们想要的方向去发展。 嗯 嗯， 就是成人像管理自己的焦虑嘛。如果你真的懂自己孩子，你会发现其实你知道很多。为什么说老二好带呢？因为你知道了，对吧？ 对， 所以你就觉得没那么焦虑了。那么分离焦虑，刚才你说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还而且其实除此之外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是开幼儿园嘛， 嗯、 那我们每年都会给家长讲这个分离焦虑，入园的分离焦虑，其实那已经是第二次焦虑了。 嗯， 那么第一次刚才说8个月左右哈，第二次大概到了2岁末期的时候，正好是入园的时候，开始有第二次分离焦虑高峰。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很多事都是可以提前做准备的。 嗯， 孩子需要提前被告知，对吧？其实你可能今天没有时间再聊这个话题，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哈，更多的时候是一个是家长的情绪，还有一个是家长的好多这种错误的做法导致了孩子的分离焦虑非常非常的厉害。 比如说 哈。举两个例子啊，最明显的第一个呢，好多家长在孩子上学之前绝口不提上学这件事儿，不提是不对的。 哦、 对，你一定要让孩子有个心理的这种准备。 可是你要说的话，孩子会哭会闹怎么办啊？ 为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上幼儿园这件事儿，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 嗯， 对吗？ 对， 他其实本身来说不应该抵抗幼儿园的，他为什么会抵抗会哭呢？ 因为他离开爸爸妈妈了呀。 因为他接纳的更多的是负面的信息，他甚至跟成人有听过，哎，怎么办啊？要上幼儿园了，哎，哪天那个上幼儿园又哭了一顿、 哦。 他更多的是接受的负面的信息，是吗？也许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没办法杜绝所有的负面信息，但是你家长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刺激正面的。 对不对？ 对， 你可以提前呀，提前告知宝宝长大了，你要自嘲了，上幼儿园了，那上幼儿园会发生什么？一定要告诉他，有很多护卫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材料都可以来看，有哪些事情会发生啊，对吧？那还可以教会他方法呀。如果你真的想妈妈，你可以怎么做？成人怎么说？哎，你不能哭，你不能哭，为什么不能哭？对吧？不能哭可以做什么？你可以怎么做？一旦你把这些很多的这种预备做好的话，真的不像你想的那么难。这是我们说事前哈，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我经常给家长会分享哈，就是这个送孩子这个关键点。哎呀，每年新学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啊，生离死别的场面，对吧？这个孩子哭得不行，然后家长也在外面哈，久久不忍离去哈，一哭又来，一哭来。其实呢，那个叫什么？我经常说叫小刀拿肉。 哦， 我经常拿这个吓唬他嘛，你就想那小孩那小嫩手啊，拿小刀反复的拉，什么意思呢？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孩子哭是正常的，分离焦虑他肯定会哭。那如果家长呢能够做到，一会儿我会说应该做什么哈，能做到很好的这种分开的这种方法仪式的话哈，那哭一会儿你走了，你看吧，孩子很快，因为老师是有方法的， 他马上就快乐了。 是的，老师是有方法的，他可以引导的哈，转移注意力什么的，很多方法。但是家长偏偏不忍离开，于是你想想，他是不是像小刀拿肉一样？你说家长不走，孩子知道吗？ 他知道，他其实孩子很小就很敏感。 你太了解小孩了，真的是这样。他其实右脑更发育，他的这种就是所谓的这种灵感，或者是那种 特别强， 非常强。我们有家长，你知道吗？藏在各种地方，藏在那个门后面、窗子下面，藏到空调后面的， 空调后面都有， 空调后面都有。但是孩子真的是知道，只要你不走，他就哭，他一哭你就出来，然后验证了你是不会走的。你想想，是不是在小刀拉肉？ 对，反复的让孩子在难过难过。 对，然后你已经成了定式的，每天分手都是这种局面，你说他还愿意去幼儿园吗？其实好多时候是成人做的，是成人造成的，对吧？ 对， 我经常会说家长哈，你就记住了，你要送孩子的话哈，就是5分钟短暂的分离。首先高高兴兴的，你去幼儿园的路上你就不要那么紧张哈，一边上学一边拉着孩子，怎么办呢？一会儿哭怎么办，对吧？ 自己本身就很焦虑， 对，你的焦虑 这种情绪传递给孩子了。 是的，是的，你已经给他，哦，你看我一会儿得哭，不然他妈妈说的不准了，对吧？ 对， 其实路上的时候很紧张，路上你可以轻松啊，唱个歌啊，开个玩笑，一定尽可能让孩子情绪好。到了以后怎么办呢？就是这样的，你可以是你可以跟孩子交代一下哈，你说哎，蹲下来跟孩子说，看着他说，你说宝宝要上幼儿园，妈妈要上班，下班以后妈妈来接你，三句话完了。然后呢，那完了，然后站起来， 就这么干脆， 对，微笑的转身离开，然后你大大方方的把孩子送到那个老师手里。你经常看见门口有跟老师抢孩子，嘴里说着来去吧，但实际上不肯撒手。所有的这些行为，我有时候经常会跟家长演练一下。你从肢体语言上，你第一时间感觉到的是什么？你想幼儿园得是一多可怕的地方，我妈妈才会这样，对不对？所有的一切都是心理暗示，家长给孩子的。等你转身离开之后，你要相信心里肯定痛啊，不痛不是亲妈，肯定是很舍不得。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是对孩子好的。 对， 有些时候成人你应该比孩子做出更明确的这种行为，你要成为他的榜样。 对， 这样的时候你才能放心的离开。你要相信孩子会很，孩子都是适应能力非常强的。 而且大家其实尤其很多家长，他可能也是太爱了嘛，所以他其实体会不到有些孩子哈。我觉得大部分孩子其实比我们想当中要坚强很多，只是你没有放手让他去成长。 是的，其实呢，有的时候家长经常会剥夺很多孩子的这种成就感，对吧？我们经常说，有时候孩子就是在比如说搭一个积木的时候，就差那么一块儿哈，马上要搭好了。小时候小孩经常会啊，就是叫两句哈，他其实是在干嘛呢？他是在吸引你的注意力。但是家长不理解，他一叫，他以为就啊，来妈帮你，啪落上了。孩子一般的反应是什么？他会很伤心，甚至把这整个积木推倒了。 对， 你知道吗？以前我看过有一个英国的这个老师哈，我们交流，他特逗。他经常说什么呢？那个就说帮孩子做事儿的父母是懒父母。你想想，真正能等待孩子的往往是什么呢？往往真正是你所谓的我们说更爱孩子，对吧？因为等待其实更花费时间，它意味着你更多的，你可能得提前早起10分钟，对吧？你可能得给他准备更多东西。其实那样的话，对孩子才是真正的爱。 对，所以刚刚说到第一点哈，就是你的例子，第一个就是讲家长如何能够走出误区，正确的了解孩子。 对， 那第二点其实你还讲到了，就是关于乖宝宝和淘气包这个问题哈，这个是有9种这个气质 维度的， 嗯， 对，你这个是把每个孩子分成了，就是不同的孩子分成了不同的气质维度，是吗？ 对，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它这个九种气质维度，你可以就是不就是各就是各种组合，你想能组合出千起就是各种各样的孩子，对吧？ 嗯， 所以我们说每个孩子是独特的，为什么呢？其实这个你就可以就是有各种测试哈，你可以自己测一下，你会发现有的孩子他就是我们因为九种维度嘛。 好，谢谢曾老师， 谢谢一丹，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在这个夜晚，我突然间长大了，真正感到了害怕，感到正慢慢丢失着青春，都无法追回那溜走的岁月，这羔羊的时光，它催我老去，让我变得丑陋，变得丑陋，幻想依旧伟大，我已不再是什么英雄，我已成熟得像个老成，与生活完全僵和，我依旧飘落在空中，像一片散落的花瓣，我还是那样的纯洁，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一样，在拼死坚持，在拼死坚持，在这个夜晚。 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英雄者，就黎明于水火。论三国手游，当有史诗之战场，激变之智谋，无双之动作。过百万雄兵，战天下群雄，集